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嗯，说到这个粉条啊，每家每户啊，家里都会有粉条啊，不管是宽的还是细的。 我本身就特别爱吃粉条， 我也爱吃。 哎，尤其是有时候涮点锅子呀，还有弄点什么土豆、扁豆，然后再弄点那个肉，给一熬， 对， 什么的。这粉条确实挺好吃的。 其实这个粉条啊用处非常多，而且这个粉条呢它有点像菌子菜，就是它跟什么样的好吃的菜在一起呢，那个汁水呢它会融进去，所以都觉得特别香。你知道我特别爱吃一道特简单的，就是白菜粉丝汆丸子再加豆腐，白菜粉丝豆腐汤里边呢再汆炸丸子，那真的是香。 确实是， 确实特别简单。 您想，您刚才提到那个菌子菜，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是，它就跟谁在一起的话呢，它会被人家那个美好的味道呢所俘虏，但是它自己会没有味道， 本身那个口感还特好。 对，它就像豆腐什么的一样，都是菌子菜。所以呢， 长知识了。 对，但是说到这个粉条，它有一点就是，原来咱们的粉条好多都是什么豆类呀、薯类呀、杂粮啊等等，还是制成的啊。但是呢，它里边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没有它就做不成粉条，是什么呢？明矾。 明矾。 明矾 啊，这明矾好还是不好？ 当然不好啊。这个明矾吃多了的话肯定是不好啊。但是做粉条的话，如果没有明矾的话，它就不筋斗。也不好吃，所以呢 糟了。 对，所以呢很多呢都用这个明矾 啊， 但明矾吃多了以后对身体呢是不好的哈。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就开始追求什么呢？就是无矾粉条啊，现在国家有这个标准了 啊。等于说我现在在超市里边也能买得着 无矾，但是相对来讲比较贵。就无矾的粉条呢相对还是比较贵的。 您像我这样呢，就是自己不做饭的，经常不去超市里边买东西的，什么的，我对于这种就是说平常咱们做东西吃的这种真是了解的还真是挺少的。 因为你家里边有你父母伺候你，是吧？所以你好多东西就不太知道哈。 明矾对于咱们的身体其实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不是，有些人特别爱吃粉条 啊， 如果老吃这种带明矾的粉条，实际上或多或少对身体还是有影响的。所以咱们为了追求健康啊、安全呀、很多人就开始知道说啊，我要吃要买那个没有明矾的粉条。 哎，那周老师我就要问问您了，您像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粉条， 哎， 那如果要没有明矾，它里边得有一个给那个这个粉条弄成这个结条的，或者说让它筋道的，这里边得添加什么东西呢？ 我知道你就会问这个哈。 对， 因为为什么粉条里面要加这个明矾呢？因为这个比如说红薯粉吧，与水啊混合呢，它成那种糊糊状了，不能够定型。这时候呢，你加入了明矾以后呢，它才能有那个筋道的感觉啊，能够帮助粉条啊定型成条。水煮以后呢，哎，有那种 Q 弹的感觉了。所以这是明矾的作用啊。那么实际上加入明矾以后呢，可以增加粉条的韧性，防止呢运输过程当中啊它碎啦什么等等的。 那么咱们今天这个粉条 对 拿什么替代的？ 但是今天这个呢就是用什么呢？咱们也不是豆类，也不是薯类，也不是杂粮，是什么呢？咱们今天用的是这个铁棍山药。 铁棍山药、 铁棍山药粉来做的粉条。 我知道啊，这个山药它本身就是有那粘液。 对，对， 它是靠这山药本身的这种特性，让这粉条再结成粉。 没错，它是天然的，因为这个铁棍山药当中啊，含有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粘液质，刚才你提到什么消化酶素啊、葡萄糖啊等等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用这个铁棍山药做这个粉条的话呢，既口感好，同时呢还可以免去明矾，因为它本身呢就有这个粘固的作用。 对，您看平常咱们吃那个山药， 削完了以后它有一层黏黏的，就是那特黏的那黏液。 对， 那个呢其实咱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叫这个山药粘多糖。 嗯， 那个里边就是富含着山药粘多糖，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它还能做粉条。 没错， 是吧？ 没错。 山药本身这东西就特好。 嗯， 因为我自己在家嘛，我妈老让我多吃点山药，包括咱们之前卖的那个山药粉呢，我经常喝。他说里边呢各种各样的营养特别丰富，而且山药呢确实它里边，比如说山药粘多糖啊，等于消化素啊什么的，对于我这样的经常就是大吃大喝的，什么的，这个生活不太规律的人，确实有挺多的好处的。而且那山药那个味儿，我特喜欢， 是 就是它有点又类似于薯味儿，然后呢又有点焦的那个香味儿， 对， 还挺清香的。就是我形容这山药，就是尤其是我喝那个山药粉，它复炒以后啊，包括什么的，弄完了以后，它有点那个 大麦的香味， 大麦的那个香味，又有点薯片的那个， 对， 那个味儿。 因为这个山药啊，也可以说是民间智慧的结晶了。大家都知道哈，比如说老人呐、男性、女性啊、小朋友啊，平时呢，咱们有可能的话就吃点山药，而且是铁棍山药啊，不是那些白玉的哈，那只是一个口感啊，那是菜山药，要吃就吃这种铁棍山药啊。比如说女的啊，可以吃点这个山药的话，对身体有好处。 哎， 另外小朋友啊，比如说这个山药当中的蛋白质啊、粘液质啊、铜离子等等这种的营养物质啊，对于孩子补充营养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周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您别看我不知道这个粉条怎么做，啊，我也不了解明凡，就是您刚才说那些，但是毕竟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说山药粉，那个山药粉呢是来自于这个温县，河南温县 对 土地的山药。那么今天咱们这个粉条里边加入的这个山药，是不是正宗的当地的？ 你这个问到点儿上了。很多朋友啊，就是比较较真的，或者说人家比较讲究的， 那可不， 就说那个这个山药是哪儿的呀？很重要，对吧？哎，今天我们为大家做这个就是山药粉的，就是铁棍山药粉的粉条啊。它这个原料啊，就是来自河南温县。因为河南焦作的这个卤土地啊，它赋予了铁棍山药很高的一个营养价值。而且温县这个卤土的铁棍山药啊，它富含有特别丰富的氨基酸啊，多种的什么这个矿物质等等，这点大家放心啊。它的这个原料呢是来自于河南焦作啊卤土地的铁棍山药， 我们说正宗的铁棍山药。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它的原料了，说了它没有明矾了，这儿呢我还得问问您，就是比如说啊，因为我听说咱们这个粉条是自然晾晒的。 对，其实际上你不问的我也会说，因为呢，首先它用的这个原料呢是来自于河南焦作卤土的啊铁棍山药，另外呢，这个山药要想好的话，它这个制作工艺特别重要啊。你知道这个粉条在哪儿做的吗？ 在哪儿？ 是山东泰安。 泰安，我还去过呢。 对呀， 就那个什么孔林是吧？ 是，因为这个山东泰安呐，是这个咱们祖国的粉条之乡， 粉条之乡 啊。所以它制作的过程当中呢，都是这个手工清洗去皮儿啊，然后挑出精华部分，这个切成片晾晒啊，直到晾干晾透以后，再经过筛选呢，粉碎呀、爆晒呀、打糊啊、揉面呀，然后晒丝等等多道的工序，这个粉条才能够什么呢？就是 不粘 不糊，还特别的筋道爽滑。 哎，确实讲究。您看啊，这原材料。是讲究，制作的地儿也讲究，而且呢，您像刚才您说的，它也是自然晾晒的， 对，等于 说没有经过什么烘烤、什么加工什么的， 没错。我跟你说，它里面啊，就是什么的，铁棍山药全粉，这个还有水， 还有红薯淀粉 ，就这几样东西，其他是没有明矾、没有色素、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这真不错， 这真不错，特别绿色。 等于说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也好啊，原料也好啊，包括它成型的这个叫什么山药。要粉条也好，就是特自然， 对，特别绿色，您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呢，今天啊，我们这个组合，应该说呢，给大家讲清楚了哈，都是大家爱吃的这个粉条，我们叫什么呢？叫铁棍山药粉条。 它还有一个这个品牌叫接驾山 对， 专门做粉条的， 没错， 好像是铁棍山药粉条。那么我们这个组合呢，一共是20袋，每袋是半斤 250克， 对吧？另外今天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就是我和周老师还在说话的时候，您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151，400-015151，我们还给您赠送4袋，是吧？等于说是 24袋， 那么每袋半斤的话，等于说是一共是十二斤的。 这个铁板山药粉条。 嗯， 那么我们卖多少钱呢？ 应该说市场价挺贵的，是小四百了。 四百。 今天我们是199元， 199，24袋， 对， 等于说12斤。 没错，这个价格呢是非常合适的，性价比非常高。 嗯， 也就是8块钱一袋， 8块多钱一袋。我觉得今儿这个组合性价比都不错，那就拨打咱们的电话， 是 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其实这粉条啊，您一说这个呢，其实我的脑海当中有一个特别我想吃的，就是什么呢？平常涮锅子 啊，对，涮锅子， 涮锅子完了以后，我经常是吃点这粉条。 嗯， 但是我发现呢，人家那个店里边的那个粉条和咱们平常在市场里边买的还不太一样。 嗯， 人家那个粉条怎么就煮完了以后又滑溜，又不糟，而且呢，你蘸点那个。这火锅那料那芝麻酱啊，吃起来倍儿香。 反正我不敢妄加评论啊。如果说他要是真的是按照这个健康的规范去做的话，如果做成这样，那应该是无凡的， 无凡 啊。而且它的料啊工艺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今天这个粉条呢，其实我非常开心的一点就是，第一，您刚才说清楚了，它是无凡的，没有什么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等等，没有。另外一个，它的配料非常非常简单，就是铁罐山药全粉、红薯淀粉，还有这个水， 对，其他没有别的。所以呢，这个您就放心吧。而且味道好，又健康安全啊。所以呢，这个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山药粉条，它的口感啊，真的是不一样。它是这样的，您呢用清水煮了以后啊，它这个水质呢不会变得特别的浑浊，还是特别清亮的， 还是特别清亮。 而且每一根粉条呢，都说句好听的，真的是晶莹剔透的，而且是久煮啊，它不会说黏的糊的，不会这样的，还是挺筋道的 啊。那这样挺不错的。你想，就如果拿这个粉条去做什么其他菜什么的，不至于影响它的口感 啊。你像这个就特别的软，而且糯，还特别的筋道爽滑，就是根根分明啊，不粘不坨，吃到嘴里呢，还有这个山药的清新的味道，真挺难得的。 这个山药这个味儿，确实是您在其他地儿买普通的粉条，它里边没有。 对， 还有一点，比如说这个吃粉条，以前老说什么呀？就是你这个小孩别多吃粉条。 对呀、就因为它里面有东西。 说什么？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家老家老跟我说，你少吃点粉条，吃多了容易变傻喽。 那有点夸张了啊，但是就说明它里边呢有一些呢对人身体呢不好的东西。 但是今天这个您看啊。可以多吃， 随便吃。 为什么呢？因为山药本身它里边的这个营养元素特别特别的多，它里边加了山药以后，不光是为了这个山药的这个清香的味儿，还有一个像刚才咱们说的，它里边有粘多糖，能够让这粉条等于说筋道。还有一个，本身山药啊，它就各种各样的营养特别的丰富。之前呢，其实在咱们的这个给大家介绍山药粉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过，山药这东西啊，就是特别的耗土地。它就跟那人参似的， 是的，是的， 它扎的根儿特别深，它就把这土地的营养全都给吸到这个它这个根须当中了。这个时候您去吃这山药，真的是营养的结晶。 没错，它有时候这个种一茬的话呢，它这个地啊得养那么一两年、两三年， 它是歇地嘛， 是 叫轮休地， 轮休地。所以呢，今天这个粉条不但好吃，同时呢还是铁罐山药粉做成的哈、也非常的健康，而且也非常的安全。里边呢是没有明矾呐、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的，所以你就放心啊。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你也完全能接受啊，性价比非常高。咱们是接价山的铁罐山药的粉条，给大家是20袋，是250克，半斤一袋，这个一袋不小啊，二十袋，再给大家赠4袋。 啊，一共是24袋，那么一袋是半斤的话，这24袋就是12斤。 每袋多少钱啊？ 每袋和 我算一下、啊， 8块多钱， 8块2毛9，就算8.3块吧。 对 袋儿， 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199元，一共24袋啊、嗯。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我建议大家呢，咱们多订点儿。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您说这吃的不少， 嗯， 确实是用得着。 是， 好多人说买咱们东西，你们这组合太大了。 嗯， 这个我们说，因为组合大呢，我们能省下出其他的一些成本，给大家更高的性价比。好多人老说这组合太大了，但是经常是什么呢？买回去以后没两天，就接着再打电话再订。 对， 那经常是就吃的特快， 好东西嘛。 对，好东西， 好东西，有时候自己呢，这个吃了，然后还想推荐给别人，或者别人在你家吃了觉得挺好的，就给我点吧，所以呢，很快就没了。 对，之前我们编辑啊跟我说怎么用这粉条，我告诉你，我一看都是我们家经常吃的，猪肉炖粉条， 嗯， 就别说了，我刚才说里边还得加点扁豆， 嗯， 特棒。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包子，里边放木耳。鸡蛋， 嗯， 胡萝卜， 嗯， 是吧？ 你这是山东包子的做法， 啊、 里面再搁点这个粉条 啊， 粉条， 嗯，还不错。还有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涮肉， 嗯、 啊，还有像年轻人做的那个叫什么麻辣烫里边， 对， 都搁点 螺蛳粉啊什么的，什么酸辣粉。刚才你说了、 嗯， 其实用这个粉都行。 其实弄点凉菜， 哎， 搁点芝麻， 对， 然后搁点那个麻酱、 嗯， 然后放点这黄瓜丝儿， 嗯嗯嗯， 特棒，当那个凉粉吃似的那种。 所以呢，你炒菜也好，你做汤也好，你是当火锅也好哈、 嗯， 你还是说怎么吃吧，实际上还是做馅儿也好啊、 嗯， 真的是怎么吃怎么来。所以呢，刚才咱们说了，因为这个粉条是食材里不嚼性的食物嘛，它不争不抢， 君子菜， 对，它不争这个主菜的光环。 我今儿学一新词儿，叫君子菜。 没错没错，它就是变着各种的这个口味不一样的菜，你只要跟它在一起，它就是什么味儿，还不扰人家那个味儿。 今天呢，咱们不光学了君子菜这新词儿啊、 嗯， 还有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呢，真的是挺高的，一共是24袋，每袋是半斤，一共是12斤。的这个粉条，今天在北广购物199，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嗯，其实这个粉条啊，可以说一年四季都吃不腻啊。 对，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这都一袋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 嗯 啊，是250克，就是半斤一袋。 放得住吗？ 当然放得住了。 对， 你就别打包就行。 对，干的嘛。 啊、对，别打包就行。而且呢，这一袋一袋的话，你即便打包以后哈，你搁在那个通风的地方， 嗯、 它也不会坏。 而且我告诉您，您打电话400-015-5151以后。您就说山药粉条就行，为什么呢？今天咱们这粉条有一大特色，就是里边有山药。 嗯嗯，对， 而且今天这山药还是铁棍山药， 对， 鲁土地的铁棍山药， 河南焦作的， 嗯， 鲁土地的铁棍山药哈、 嗯， 所以它这个味道好又健康， 嗯。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吃这个粉条的话啊，家里备点。关键我还要强调一下，就是它不仅好吃、营养，而且是没有明矾啊、 嗯， 没有色素，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你看它那个里边那个 配料表 就是那个铁锅山药粉、 嗯， 还有红薯淀粉以及水， 哎， 就这么三样东西。 哎，我还有一个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您看这配料表啊，铁锅山药全粉在第一位。说明它的含量是第一、 嗯、 就是说它里边大部分都是这山药粉， 对， 说明这东西实实在在， 嗯，而且呢它泡完了以后还挺出数的， 哎， 嗯嗯，所以是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咱们今天呢是这样的，给大家呢是尖架山的铁棍山药粉的粉条，咱们今天连主品在赠品啊，一共是24袋，一袋呢是250克，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24袋，一共是12斤。那么今天呢，咱们的价格呢是199元，合一袋啊，就是半斤这么一袋的话呢，也就8块来钱。关键是咱们这个、组合大一点，所以成本就降低了。 是的， 嗯、所以如果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